南韩新增六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境外输入。当地新增病例数字连续四日维持在单位数，最多两人不治，累计10,780宗个案，250人死亡。南韩政府推行的限制社交距离措施将会下星期二结束，总理丁世军将会听日主持会议，决定是否重开学校和办公场所。当局早前呼吁民众珍惜来之不易的防疫成果，在五一长假期期间继续严守社交距离，不要放松。天气方面，一道高压脊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气温上升至28度以上。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的两三日，大致是天晴和炎热。下周中后期气温进一步上升，亦都有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爱民村。另外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车龙排到近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喺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车多，车龙排到近北港路。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喺春秧街，因为怀疑气体泄漏，而家春秧街嘅全线仍然系封闭嘅，电车服务就维持正常。咁最后提提大家咧，将军澳去隧道去将军澳方向，而家最左手面嘅人手缴费通道系已经改为自动收费通道。咁使用人手缴费通道嘅驾驶者，请特别留意。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声音有啲会触动心弦，我听到生命力，我听到城市嘅脉搏，亦有啲系我哋唔中意嘅噪音。不同的声音又可以编排成交响曲，放开怀抱，细心品味聆听，你可能有新的体会。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声音。 第31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全年最受欢迎日本歌曲候选名单， 世界の終わり、世界末日、Love Song、Win、Get Down、Gunnar Jenkins、米津玄師、馬玉龍、Sina林哥、宇多田ヒカル、追名林琴、宇多田光、浪漫和宣判、Kimura Takuya、木村拓哉、One and Only。 想知道你喜欢的歌曲及歌手能否得到奖项，就要在5月9号下午6点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环球榜节目时段内公布啦。 The 31st International Pop Awards Music is Magic。 这个母亲节妈妈也疯 show， 星期一有人妻妈妈做主角， 星期二妈妈做家务都是 keep fit， 星期三猜猜底是谁妈妈， 星期四妈妈教做功课有几激气啊， 星期五唱歌给妈妈听， 等我唱等我唱， 不用理啊。 咁留意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朝早10点到1点， 桂花莲周志豪黄耀祖 疯 show 快活人，这个母亲节妈妈也疯 show。 香港电台第二台将于5月5号星期二上午10点播出香港考试及评核局举办的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中国语文试卷3聆听及综合能力考核。原有时段的风骚快活人将顺延至10点半播出，敬请留意了。现在请大家欣赏伦敦交响乐团演奏家传户晓的英国民谣 Green Sleeves绿袖子。 听乜鬼绿袖子啊，自己着衫都冇袖子呢，係要听就听 神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想为你自己同考 DSE 的同学仔打打气，立即去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业的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留言区写低打气说话啦。 你的留言就有机会在5月5号上周9至10俾主持读出的啦。 呢条 trailer 几好，系咪先？ 我几中意第一次听嘅时候，估佢唔到啊！ 系啊，你觉得你子晴嗰啲做得好咩？ 好啲系 呢啲都做得好啊！ 行嘢犀利啊！记得听晨光听子晴咁 睇下我哋转头有冇得学习下啦。 欢迎嚟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嘅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同独男之间嘅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喺聆听节目嘅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下昼时间啊，两点十分啊，报一报天气啊，唔该。 而家外面嘅气温29度，相对湿度62%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4，而紫外线指数系9啊，系强度属于甚高啊。 系，今日有咩好嘢推介？ 今日咧，我想讲嘅一样嘢咧，就系我哋有时玩嗰啲手机 game 嘅抽卡嘅一个小日事嘅。 系系。 咁啊，話説咧，因為最近咧，我同一啲中學同學玩緊呢一隻手機遊戲咧，有一個同動畫合作嘅活動咁啦。 係係係。 就呢排 係咪Eva 啊？ Eva 係唔係另一個同鬼滅之刃啊？ 哦， 係啊，所以嗰晚龍哥播動漫歌咧，我點唱咗 Eva 同埋鬼滅之刃。 龍哥嗰晚搞到瞓唔著啦。 係啊，好熱血啊！ 我覺得佢即係播起嗰、那個我好快啊 ，sorry 啊。 你講我知啊。 係佢。嗰晚播嗰啲好多咪都有播啊，Gundam 嘅嗰啲主题曲嘅， 系啊系啊系啊， 我即刻抄翻部 PSP 出嚟玩 GVG 啊， 哦 系啊，即系Gundam VS Gundam， 我袋入边有部 PSP 啊，转头可以打机啊， 就系因为听完之后想攞翻出嚟， 系啊，我仲玩紧 Winning 13年嘅好似， 好有诚意啊，我觉得你个人。咁跟住咧，鬼灭之刃就其中一个合作嘅活动啦。咁所以咧，同啲中学同学就 keep 住喺个 group 里边咧，就分享自己，即系而家手机 game 都要抽角色啊，即系所谓转蛋嗰啲咁啦。然后今朝咧，有一个中学同学 po 咗张相，呢一张相就系佢抽到呢一套动画嘅叫做两个角色啦，好即系差唔多主角级噶啦。咁然后就问佢， 差唔多主角级但未到嘅， 一个系主角啦，一个系炭治郎男主角，同埋佢另一个同伴叫善日咁样样啦。 O、okay, K， 即系个概念系名人 同埋日向 灵次咁样。 啊，系啦，又系灵次啦，系啦，系啦， 都重 casting 嘅， 其实都重噶啦。 O K， 再加上佢角色冇反映咁多啦。 O K， 咁啊就好奇问佢，哇，咁好彩嘅你自己抽啊咁样，佢话唔系啊。佢揾我老婆抽噶，但系个状态点？因为通常咧，咪会揾另一半抽或者其他人抽咧。 老婆舒服完，今朝帮佢揼完骨啊，煮埋早餐，心情好，帮佢抽卡。 唔系喺佢老婆瞓着咗嘅时候，攞佢只手指督个电话，嗰种迷信去到，因为如果你有玩咧，你成日都会听嗰啲话，唔知几多点钟抽啊，或者揾啲唔识嘅人抽啊。你有时啲嘉宾上，你咪叫佢抽嘅，你都心里边觉得揾人嚟抽好啲噶嘛。咁我 其实我聊下女仔嘅啫， 都系啦，系啦。咁我哋又信奉一样嘢，就系你另一半或者老婆帮你抽一份，你唔知点解好啲啊。总之嗰个人冇玩嗰只 game 咧，唔知点解好啲。 系， 但佢个极致系一个老婆瞓着咗，即系捉住佢只手指帮佢抽。 佢唔行出街，求其叫个人帮佢抽。 跟住我复佢嗰样嘢就系、是，其实我都试过。 你试过揾边个啊？ 揾女朋友啊，之前。 哦。 系啊，即系又系瞓着咗嘅时候咧，捉住佢只手指，然之后咧走去抽呢啲咧。要真係咧，個結果係真係不得了嘅。即係玩呢啲嘅遊戲咧，總係會有一啲咁樣嘅迷信，希望令到自己好運啲咧。好多呢啲咁樣嘅方法，做咩擰曬頭咧？ 我嗰日睇咗段片咧，就係話一般嘅嗰個叫做 呢啲嘅抽卡 game 背后嘅嗰个计数方法系点计数？ 嗯， 系、 嗯、 啦，即系如果佢要写一个 app， 然后有啲转蛋啊、抽卡啊等等等等嘅嘢咧，佢要点计咧？ 系 佢如果纯粹 random 每一张卡佢嗰个叫做比例都系。我当有100张卡啦，每一张卡嘅比例都系 1% 咁样咧，其实嗰个 game 咧就好快玩完，或者啲人就好快唔玩噶啦。 嗯， 因为你根本都冇一个叫做令人吸引到继续抽落去嘅感觉噶嘛，系咪先？ 系， 即系我可能抽极，我真系衰运嘅，我一直抽极都系出事嘅，系咪先？ 一个 percent 真系好低嘅。 系啦，咁但系咧，佢通常咧系会有几个嘅写 program 嘅时候会加落去嘅嘢嘅。 系， 即系例如当你连续抽咗十次。而每次都唔中嘅话咧，你嘅金卡嘅机会咧就会提升1%。 系 系啦，咁佢每次系递进嘅，咁、啊、所以你发现咧，永远好似你准备要放弃嘅时候咧，嗰、那个卡咧就好似又抽到。 啊， 咁然后当你抽到金卡嘅时候咧，佢个 program 就会将你嘅 possibility 咧又拉翻低噶啦。 系， 咁呢个第一啦，第二系咩咧？货金嘅时候嗰、那个嘅 possibility 写到明俾你系唔会有特别提高嘅，但系暗码底咧会帮你提高咗嘅。 系系啊。 即系呢啲佢要计，可能佢几条数去计，令到佢嗰个吸引力咧，就系、是、令到你玩 game 嘅时候嗰、那个嘅 possibility 喺你想放弃嘅时候，佢又会俾一下嘅注码你。 嗯。 但当你抽到注码之后咧，佢又连续十张咧都系出事嘅嘢嚟嘅。即系佢要咁样去计嗰盘数，先至可以令到嗰个游戏咧嗰个叫做持续性系继续发展落去嘅咯。 系，同埋因为你啱啱讲嗰个咧就叫做喺暗地里边啦，因为佢个 set 嗰啲嘢其实你睇唔到噶嘛。 系睇唔到嘅，系后屘个 program 去写嘅。 系啦，佢写嘅时候，因为啲全部都系程式嚟嘅啫，咁所以咧其实有人研究到就知啦。咁但系咧喺玩家嘅角度，佢能够睇到嘅咧，佢都要有一样嘢吸引噶嘛。即系啱啱你讲嗰样，唔知噶，即系 set 高咗 set 低咗，我唔知道我点样继续咧。所以喺啲游戏方面，佢哋要点样吸引到你咧？啱啱阿一你讲嗰样咧，有啲游戏直情咧，佢写埋出嚟嘅，就系、是、咧你每抽一次，如果你咩都抽唔到咧，佢 percentage 会提高，佢直情写埋俾你睇嘅。 哦，系，我火影嗰度都写到明话，如果你货金嗰只抽咧，佢。guarantee 啊，确保你一定系有嗰张卡嘅。 系啊， 系啊，咁、啊、有啲就会写到明嘅。咁但有啲就暗码底佢嗰盘数点计啦。咁当然呢个好复杂嘅，因为应该唔系纯粹一个简单嘅加减程序嘅数嚟。 佢应该系符合咗某啲 A、B、C、D 嘅条件之后咧，令到佢提高咯。甚至乎有啲咩保底嗰啲咧，令到你追啊，我抽咗八次，第九次保底啦，我应唔应该货金咧？我应唔应该俾钱咧？就用呢啲咁嘅吸引你咯，就系呢啲啊。 咁你而家未抽到嘛？ 我未啊，我谂住储起佢之后搵人抽。断了马路，披荆斩棘到拥抱，陪你倒数，陪你倒数，十秒天荒与地老，谁忘掉了交友圈套，全部做分晒一套。Don't know why. About them 3 a.m. goodbyes. You my heaven, my earth, my fire, my eyes. And my life felt so blessed with your arms around my neck. When I get lost in this mad world, your touch brings me back. I'm so lost without. I'm no good without you. You're breaking my heart. I'm so lost without you. I'm so lost without. Cause it's you or me, it's either live or die. Just think.Take me higher, girl. What? What?天空

一啖嘅酒先至可以食肉，而且啲酒一定要啱啱开，啲肉咧就要烤到五成熟，个皮卜卜脆，但系切开有啲肉汁流出嚟，简直系介乎 medium rare 同 medium 之间嘅嗰种质地就最好啦。而酒池肉林呢个故事系话说，有一日我爸爸纣王去咗一间餐厅。佢行入餐厅嘅时候就好自然嗌咗一壶酒同埋一碟嘅烤肉。我爸爸就同小二讲啦。 小二小二同我嚟一碟嘅烤肉五成熟同埋嚟一壶酒啊。快快啲同寡人上酒。 小二就回复啦。 OK。 但係等咗一段时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大约三个钟之后，我爸爸纣王等得唔耐烦啦。 小二小二，我嚿肉上咗咯，但系嗰壶酒都未嚟，我点食饭啊？ 小二就回复啦 ：OK， 等多一阵，好快到 ，just a minute。 结果又等咗一阵，踢踏踢踏踢踏踢踏。三个钟又过去啦，足足系等咗六个钟。我爸爸纣王终于等到壶酒嚟，佢见到壶酒咁迟先嚟，而啲烤肉又摊咗喺度六个钟，佢忍唔住讲咗一句： 啊，啲酒又迟，搞到啲肉又淋晒，今次真系酒迟肉淋啦！哎呀， 就系咁。我爸爸纣王就发明咗酒池肉林呢个词语，而喺佢经营佢嘅 Open 商，一个同 Open Lines 差唔多嘅一个 App 上面，佢就会成日批评人哋啲酒嚟得唔够快，啲肉又烤到淋晒，就叫人哋 酒池肉林啊！ 所以酒池肉林其实系咁解噶，多谢咁多位。 第一位参赛者表演得非常之好，我听到对眼都湿晒，好感人啊！好，我哋有请第二位参赛者。 啊，大家好啊，我系纣王嘅另一个儿子南纣子啊，后世咧好多人都用酒池肉林嚟讲我爸爸纣王嘅。因为有本叫《史记》嘅嘢咧，就写话我爸爸阿纣王就用酒嚟整咗个池，周围啊挂晒啲肉，喺度成个森林咁样，啲男男女女就唔着衫喺度玩捉伊恩咁啊。其实当年咧，我都喺现场嘅，嗰阵仲发生咗件小插曲啊，等我话过你听啊。话说嗰晚我爸爸纣王咧就饮咗好多酒池嘅酒啊，嗰阵时咧。是用米酒的，浓度都成廿几度，都几高啊，好像九江相争那些咁啊。那时候我爸爸纣王就指着其中一个女仔大嗌米酒，那个女仔听到就以为我爸爸叫她不要走啦，今天走起上来了。其实我爸爸呢是想叫她斟点米酒，不过她嘴嘴地只是讲了米酒两个字啫。那个女仔就调皮起上来，就一路走一路跟我爸爸纣王讲。 纣王，你嚟捉我啦！ 咁啊，爸爸嗰晚饮大咗两杯啊嘛，咁啊脚步浮浮咁啊起身，咁啊谂住追佢啦，一路追仲一路喺度嗌美人啊美人，系啦，我爸爸系唔知佢叫咩名嘅，点都好，我爸爸越嗌个女仔咧就走得越快，突然我爸爸跣脚，哎呀，成个人就扑咗喺地下度啦。好衰唔衰，嗰阵时佢个口呢就含住隻鸡翼喎，一跌就啃骨啦。所以后世啲人扮我爸爸嘅时候呢，把声都好似我而家咁㗎，沙沙地。其实佢原本个把声係咁㗎。 係咁样㗎。我把声咁样係咪斯文好多呢？一啲都唔似暴君呢。 咪就係咁啦，就係因为佢棘亲啃骨啦，把声咪搞成咁啦。所以我爸爸纣王酒池肉林之后啊，真正的下场就是把声沙咗啦啊！ 好似好恶咁样。唉，我都想个天还翻个斯文嘅纣王爸爸俾我啊！唉，谂起都觉得伤心啊！ 比赛真系好激烈，两位同学斗得难分难解，为我哋全港儿童捉金金口故事乱讲大赛写下光辉嘅一页啊！呢个时候，大家可以去到网上为你心仪嘅参赛者投下神圣嘅一票啦。 不过都要提提大家，比赛中嘅成语故事系经过改动嘅，纯属创意。如果想知道真正嘅成语故事系点，同埋系乜嘢意思，就记得自己查字典啦。 全港儿童捉金金口故事乱讲大赛嚟到尾声啦，我哋明年再见。 我哋下星期仲有嘅。 哦，咁我哋明周再见。 大家可以去到我哋 Facebook 嗰度投票啊！究竟你中意美食家嘅酒池肉林啊，定系啃亲个鸡骨嘅酒池肉林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两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警察机动部队校长庄定贤在西贡田寮46号的村屋被指门外怀疑有僭建玻璃檐棚以及涉嫌占用官地作私人花园。本台记者朝早到场视察，一名外籍女子和外佣步出花园，质疑记者为何拍摄她的屋企，并要求记者和摄影师出示证件。外佣表示他们每月都有为花园缴付租金，外籍女子在了解之后表示会告诉父母知，随即返回屋内。现场所见村屋门上建有大约一米长的透明玻璃檐棚，而屋外大约200平方尺的地方是花园，以大约两米高的木板围封，花园种植花草，放置了梳化、矮台、单车和直立式暖炉等的物品。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表示，政府正檢視放寬食肆每張桌最多坐四人的規定。目前停業的處所，若果承諾加強衛生措施等，政府較有信心重開處所。他出席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回顧本港抗疫，形容是行到而家都守得住、撐得過，表示感恩。又說是否放寬限制社交距離的措施，即是科學亦是藝術，要平衡感染風險，亦要讓市民和業界恢復生活。對於記者工作期間聚集是否違反禁制令，陳肇始說要視乎他們是否正在工作、是否記者、時間長短和現場情況。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說，疫情下即使宏觀經濟環境轉變，對本港金融市場影響屬於可控範圍內。對於首季負資產個案急升，外界有聲音要求政府盡快設立，許正宇說有機制監控樓市，但目前更重要是穩經濟。許正宇透露，政務室人選接替已經宣布辭職的財富局政治助理楊寶蓮。北韓官方傳媒事隔20日再次報導領袖金正恩公開露面的消息，並附上照片。報導說，金正恩昨日在首都平壤以北的平安南道出席順天磷肥工廠落成儀式，台上佈置清楚見到寫著5月1日金正恩剪彩，和之後巡視工廠的時候都笑容滿面。金正恩之前的一段时间没有公开露面，外界一度就他的健康状况甚至生死谣言满天飞。曾经讲过金正恩病危消息不正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想评论金正恩再次露面的消息。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炎热，下星期中后期气温进一步上升，亦有一两阵骤雨。 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芜湖街。另外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喺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都系车多，龙尾去到近大涌口路。之后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因为怀疑气体泄漏，而家北角嘅春秧街全线仍然都系封闭噶，咁但系电车服务就维持正常。咁最后喺中区有重铺电车路轨工程，直至到星期一嘅早上六点，摩利臣街近住干诺道中嘅部分行车线，以及喺干诺道西辅助道路近住摩利臣街嘅部分行车线仍然系会封闭。咁城巴嘅一号、五 B、N 八 X、新巴嘅26同埋过海巴士113、905号线系需要改道行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 Janice， 是一个文员来的，我想跟医护说，希望你们要继续加油努力，辛苦了你们这么久来的工作。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课程一长又长，我俩友谊比他长。 好啦，嚟到晏昼时间2:36啊！今日嘅呢位嘉宾劲啦，是我是你的后援会成立以来的第一位女嘉宾啊，即是数数埋埋就2016年的6月18号开始到而家啦。Jenny 吴若希，咁啊即刻听下佢当时嘅访问系讲咗啲咩呢。 今日我哋叫开张大吉第一集， 系 咁我哋请嚟嘅嘉宾当然系有翻咁上下份量啦，系咪先？ 系 呢一位就系 吴若希啦， 佢中意自拍。 你系咪讲紧身形上边有份量啊？ 唔会，今日我喺度， 冇啲咁嘅事。即系平时访问就好多啦，讲下歌啦。有冇人真系好对你嘅感情世界好有呢一个嘅好奇心咧？ 其实咧，嗱，好多人都好有好奇心嘅。但是呢个问题是呢，好多人好有好奇心呢，佢哋唔会系问我啊。佢哋系有一啲奇怪嘅途径得知一啲唔真实嘅内容。咁所以我就好 enjoy 呢，每一次有人问我呢，喂，究竟你嘅感情生活系点样样嘅呢，跟住我就会好乐意去 share 呢件事出嚟。 放心啦，我哋今日都唔系问你感情生活㗎。我哋只系打住呢个名号，实质上我哋要追女仔。 係啦。第一个我哋玩嘅呢，就是叫做第一印象，顾名思义，即是说看看吴若希觉得阿一和我波成呢，你对于我们两个的印象是如何啦。 好啊， 这个问题就是 你觉得我和波成哪个拍拖拍得多一点呢，即是次数。 是啦， 叮叮阿一。 为什么呢？为什么你可以不需要想，你这么快就可以答到 感觉咯。因为话晒我和波成都是 Facebook 的朋友。 是啊。 是啊。 Facebook 都好噶。 哎呀，你系咪啊？ 你唔系啦， 我哋哦，我哋未转头转头 FM。 今日我话俾你 M 啦，边个 有冇都系要 FM 嘅？ 问过 Jenny 啦咩？佢又话俾你 M 咩？ 个感觉喺边度嚟先得？可能佢有佢冇公开。 因为佢系俾我感觉啦，佢系怕丑少少嘅，同埋好似俾人禁住打嗰啲嚟嘅。 哦，咁系， 系啦， 就系俾梁德辉禁住打噶啦。 你唔好让我一前辈，我俾佢禁住打噶。 咁所以咧，同埋因为今日其实系我第一次叫做真真正正认识阿一啦。咁但系第一次嘅倾偈咧，佢都冇嗰种怕丑嘅感觉啊。咁所以咧，我会觉得啊，如果一个咁 outgoing 嘅男仔，其实某程度都可以识到好多唔同嘅女仔嘅。咁所以咧，系你嘅机会率系大啲嘅。 哦， 其实都合理嘅。我哋开股啊， 合理个位喺边？ 我哋开股咯，开股我哋真实嘅次数啊， 开次数啊， 开次数 一， 你几多次啊？ 两次咯 ，OK。 嗱，我正式就四次嘅 ，OK。 正式四次， 正式嗰啲， 正式有啲 散略号， 系个咁唔正经嘅你个人， 系 因为我咁唔正经同我， 唔系都讲得啱嘅，男仔要 outgoing 啲先至可以意识女仔， 系咪咧？即系譬如 Jenny， 对于你嚟讲，一个好 outgoing 嘅男仔，你唔会觉得吓亲嘅，即系如果你同佢 系会容易啲熟络咯，应该系咁容易熟络就系个机会率就会大啲噶啦嘛。 但唔系，虽然即系我都系第一次见你啦，但我觉得你份人应该系文静啲噶嘛，即系唔系嗰啲好 sporty 嗰啲女孩子啊。 你话 我觉得，因为女神形象太出啦，即系一定系好，即系我反而我惊咧，有时啲人会嫌我太嘈咧，即系当当极唔断啊，咁样会唔会呢？ 唔係咯，我係一個都幾多嘢講啦，同埋因為可能我係雙子座啊，喺屋企嘅時候我會唔講嘢嘅，閉埋一二角嘅。咁去到即係出去做嘢啊，或者見到朋友嘅時候，就會雞腳唔停，雞啄 唔斷，雞啄唔斷， 係啦。 但你有冇試過一啲即係拍拖嘅係好靜唔出聲嘅？ 我唔介意嘅，因为其实我之前嗰个拍咗拖好耐个男朋友都系偏静嗰啲人嚟嘅，即系会唔系好出声嘅。咁因为我好多嘢讲啊嘛，我对住男朋友就系讲唔停嗰啲嚟嘅，同埋咩都会即系觉得好好笑啊，咁就会 share。咁所以咧，佢哋就会即系佢系好 enjoy 听我讲嘢咯。咁反而冇嘢嘅，但如果反而我自己唔讲嘢嘅时候咧，咁个男仔就 佢就会惊啦， 系啦。初头啦，啱啱拍拖嘅时候就会觉得好紧张，哎死啦，佢唔讲嘢会唔会冇嘢讲咧？咁我要谂啲计同佢讲先咁样。但系其实即系相处耐咗就会知道，哦咁唔讲嘢咪唔好讲嘢咯。因为我觉得最舒服嘅相处就系咧唔讲嘢都觉得好自在嘅。 你有冇睇过 Facebook 有张相咧？就系话点解男朋友系最好嘅聆听者？因为佢从来或者佢最好嘅手秘密。 咁叫啊！系因为佢唔会听， 佢唔会听你讲嘢。其实你有冇谂过，佢冇俾反应你，系佢冇听你讲嘢咧？ 唔系，佢有反应噶。 但佢啲反应会唔会好冷淡？即系即系咧，我就系今朝收到一个 message 啊，就话啲女孩子成日收到啲男朋友嘅关心，最惊系边几款啊？哦，饮多啲水啦，早啲瞓啦， 好憎啊！ 系啦。 做呢份你真系叫我早唞啊！你做咩啊？你做咩事叫我早唞？你唔想同我讲嘢咩？ 早啲休息关心你唔得咩？呢个 咩啊？你而家想收线啊？即系早啲唞。咁你想收线咪早讲啦。喂，我好眼瞓啊，不如大家都早啲休息啦。你唔好叫我去休息，好似讲到好伟大啊咁样噶嘛。但系个问题系，我想同你讲嘢啊嘛。你都唔明。 咁点样关心？你觉得嗰啲说话先至系先系到位呢？如果啱啱讲饮水啊、瞓觉呢啲系冇用嘅话， 你可以讲叫佢饮水嘅， 系， 但系唔系就咁叫佢饮水，饮多啲水啦，咁样，即系例如我 M 痛啊，咁你饮多啲水啦， 好废啊嘛。 你可唔可以有啲有建設性嘅嘢？ 即系點 咧？呢個要學，我唔係4.5嘅水。 呢個要學，呢個真心要學。 呢個我真係想知啦。 即係 男仔都想 知。你可以同我講話，係咪衰咧？平日都叫你飲多啲暖水噶啦，唔好飲凍嘢啦。你而家，唉，唔好啦，我而家過嚟睇住你啦。咁係咪好冧先？如果你唔得， 前半段都未冧嘅，後面嗰句就冧。 如果你係做緊嘢，你問佢，最衰我而家做緊嘢啦。唉，懵死我啦！我而家照顾唔到你，冇计啦！你而家嗱声去饮啲水先啦，饮暖水啦。但其实呢、M 同系唔使饮暖水嘅。 咁系要 补矿力，我听翻嚟。 Panadol。 够钟翻嚟啦！ 今日我哋呢一个嘉宾咧，要铺红地毡，铺几层添，我觉得要 元祖啊！ 因为佢系我哋我是你的后援会，唔理你听咩版本都好啦。总之佢系第一个上嚟嘅女嘉宾，佢系吴亦希啊。Hello， 大家好啊。 数翻个日子咧，已经系讲紧2016年嘅6月18号， 就嚟挨四年， 就嚟挨四年。系啊， 恭喜你哋啊！就嚟成立四年啦， 我哋挨到四年，我哋由当初喺港台一个网台嗰度冇人认识嘅节目仔，到而家可以叫做喺星期六有一个时段仔。 我照咁数，即系我哋识多咗200几个女嘉宾喎， 一年52个咯，你当系啊， 200几个噶啦，就嚟。 即系重复嗰啲都当新嘅系嘛？我都系其中一个新嘅嘉宾。 因为重复系 重复咧，我哋系呢。即係呢幾個月咧，疫情先至重複啫。 係啊， 疫情之前嗰三年半，我哋冇重複過嘅。 係咩？ 係啊，我哋自己玩自己，我哋嗰啲環節嘅設計係令自己冇辦法可以重複揾到嘉賓上嚟噶。 不过香港靓女多唔紧要啊， 系啊，好多啊， 我哋谂住做多18年之后就访问你个女噶啦。 哦，好啊，18年啦，15年都够啦。 系啊，你等佢15年之后，系啊，18岁成年啦，系啦、啊。不过到时佢妈咪仲俾唔俾佢上嚟做访问你一件事啦，两个变咗 uncle 啦。你谂下10几年之后，我哋两个。 都 OK 嘅，你心境开朗同埋年轻啊嘛。 系你最近派咗首歌、啊。首歌好似好特別喎、啊，對於你嚟講。 係啊，睇到你個 IG post 係感動㗎、 啊， 我覺得。 係啊，多謝，係特別嘅，因為係事隔咗耐過你哋啊，耐過你哋個節目啊。事隔咗大概7年啦嘅時間咧，係冇派過一啲非劇集歌，咁所以咧、今次呢一首新歌《謝偉蠢才》咧，咁就係、是。真的隔了那麼久之後，即是第一次去排非劇集的歌曲，那都很好彩，即是大家坊間的反應不俗。 但應該是不是過去這段時間 On and Off 應該都有爭取過很想都做這件事這樣，只不過可能做未做到這樣呢？ 其實一直有爭取，而真的之前都有做的， 是 但是即係撞唔啱嗰啲時間咧去派歌，因為好多時咧，你知劇集出歌嘅頻率係好高噶嘛，即係可能係講緊兩個月就要出一首新歌，兩個月出一首新歌。咁當年我係即係可能真係一年派7首歌咁樣，咁你冇可能再有一個即係空餘嘅時間係可以派一首非劇集歌，因為非劇集歌嘅宣傳期係實需要好長。咁但係。因为咁啱呢段时间又系疫情嘅关系，加上我自己喺剧集歌上面都有一个空窗期啊，咁就我觉得系好适合去派呢一首非剧集歌嘅，咁都好好彩地就真系一同老板讲，咦好啊就派呢首啦咁样，咁就 OK 啦咁、 哦、 好啦，呢啲正经嘅音乐访问已经完咗啦。可以交代俾相關同事知，相關嘅嘢已經資訊完咗啦。 係啦，佢哋問起就話有呢段啊，你攞去啦。 身邊的你有多好，擁吻有多好，興奮過早，彼此的愛無退路，前無去路。去盡不到前面若幸福，幸福怎捉不到，未到結束戀愛便停步，徘徊再苦惱，要別去偏有來互抱，你我都用時限去對省了压迫，换来是否体恤慷慨，像没人怨难怨爱，为你感恩兼感慨，如此苦苦挣扎还留余力再灌溉，对残叶只说未来，谁知我这位蠢才，陪你坚守这困境之残地把出口封盖，不会改，停滞在。 同心一刻更不再，前面若幸福，幸福怎捉不到，未到结束早已像前度，宁愿未知道，拥着我的热情准你的下半生，又凭什么彼此相爱？愿望平爱全是爱，但我感恩中感慨，或许不必刻意遗留名分被记载，叫残言别记起来，全因我这位蠢才能够。最亲爱， 波耶波罗蜜，我哋翻去啦！ 喺你爱情方面，其实有冇一啲嘅嘢系你曾经遇过好印象深刻嘅？拍拖咁多次， 拍拖最深刻啊！ 系。 我通常因为我遇到啲衰人为主啊，唔系好人都有嘅，好人都有嘅， 好人有两个而家， 好人有嘅， 我唔收好人卡，我唔收好人卡住，我可以唔收住， 衰人都有嘅， 系最衰嘅一个咧， 最衰嘅一个啊， 系 最衰嘅一个就系、是可能因为我自己都大个咗，以前都系一知道有啲咩唔对路啊，即系出嚟依依入入啊嗰啲 咧，即系花天酒地 系啦，嗰啲我会即刻闹嘅。但系人大个咗咧，反而系会想睇下，咦佢究竟用咩方法去呃我咧？但系其实咧呢件事即系个实情系点样，我系知道噶啦，已经。咁件事发生咗之后，我呢个秘密咧收埋咗我心入边两日。 两日 之后咧，咁我就有一日。是好冇嘢咁样倾偈啊！其实咧， 但唔系先，等我问一问先，你嗰两日系铺定好冇嘢，定真系冇嘢？ 我系一路铺自己冇嘢，铺定嘅，系啦，因为我好想知道呢件事态，佢究竟仲会讲啲咩大话嚟呃我咧？咁样，咁最后咧，我系用一个好冇乜嘢嘅情况同佢讲话啊，其实咧。都幾得意嘅嗰日咧，我問你嘅嘢咧，其實我知道其實發生咩事噶啦。咁、 朝夕同佢講嘅，話俾佢聽你知啦。 我都知道你嗌人哋一啲好親暱嘅名噶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我嗰日問你就想睇下你會唔會老老實同我講，不過你又冇喎。啊，好嘢喎！ 咁如果老實講，你會唔會原諒呢？如果當刻佢話俾你聽，係我約咗另一個女仔， 我會問佢原因點解要講大話咯。咁佢嘅原因我接受，我接受咯。當其時係自己心軟，覺得啊算啦，原諒你啦咁樣。咁你講大話都係唔想冇咗我嘅，咁咪原諒你咯。但係之後呢件事係變本加厲咗嘅，係啦，就唔係一個 C 啦。因为同时 C 啦、D 啦、E 啦、F 啦同埋 G 嘅咁样，系啊，系啊。 好啦，我想问啦， 娱乐圈大揭秘啊，好想爆嗰个人出嚟，但我忍住咗。 冇，咪后先。我想问啦，咁啊，即系讲咗啲衰男人啦，有冇啲好嘅，即系好 sweet 到你到而家都记得咧？ 哇，如果要讲 sweet 真系数唔尽，我谂有，即系因为可能我。有段時間咧，好耐以前係有情緒病嘅，咁、我有男朋友咧係會半夜我打電話純粹我。我好想食生果，跟住半夜两点钟系特登揸下车咁啊买生果上嚟，摆低啲生果，帮我批埋皮咁样啊食啦食生果啦，跟住就走翻屋企瞓觉，因为佢第二日仲要翻工嘅。咁、所以即系其实呢啲好细微嘅嘢，你会觉得哦佢系好 take care 你，同埋即系唔介意自己辛苦多少少咯咁。 但系呢件事其实害咗我哋男人嘅，即系我哋围内兄弟系会觉得呢件事系好核突嘅。 点解啊？ 吓，未必核突咯，但系话中坏咗咯， 系中坏咗嘅。 standard 会高咗，就系、是、哦，原来女仔中意要去到咁高水准啊！ 诶、欸，嗰啲又唔可以成日做噶、啊。 诶、哦、诶，呢、个又要拿捏啦， 究竟系啦，呢句中肯啊， 呢、个真系唔可以成日做嘅、哦，成日做嗰个 power 就唔喺度，嗰、那个感动位又唔喺度噶嘛。 嗯、 即系如果每一日都去接女朋友收工咧， 系 就觉得烦， 好 normal 嘅嘢嚟噶。咁、哦、但系咧，如果突然间有一日我嚟接你收工，点解你会喺度嘅？因为我挂住你咯。哇，谂晒啦，系咪先？够钟翻嚟啦！ 因为我哋其实要回顾翻你四年前嘅时候咧，咁嗰时就未结婚啦，又未生仔啦。 系，咦？嗰阵时咪就系拍拖嘅时候咯，系咪？ 系啦，嗰阵时应该拍紧拖，系啦 ， 但未生仔嘅。咁我想知道，你嗰阵时话好唔中意另一半唔识氹人嘅， 系。 而家佢识唔识氹人？定系生咗个女？生咗个女唔理你 嘅。相对嚟讲，佢系识得氹我多过我识得氹佢嘅。 佢识嘅， 佢点氹你噶？佢 佢啊，佢我谂咧，我同我先生嘅性格系完全调转嘅。 嗯， 佢系好似一个女仔嘅 。我嗰次见过佢一次噶，我嗰次见过佢一次，有一次踢波咧，唔知点解，佢就互相介绍起，佢话哦，你好你好你好，佢真系好斯文噶。 系、哦、啊，我睇相都觉嘅，但系。 佢系会中意睇韩剧啦，佢系会睇《爱的迫降》睇到喊嗰啲人，跟住咧会重复去睇《Titanic》啦。跟住咧，同埋咧，佢好需要有拍拖嘅感觉噶，即系因为可能我哋即系女仔咧生完。小朋友之后，你会将成副精力摆咗喺个小朋友身上。 系啊。 咁咧，但系另一半咧，我个另一半就系咧，佢系即系佢当然佢都好锡个小朋友，但系咧佢会间唔时会同我讲，我哋出去拍拖啦，我哋出去楼下行个圈，即系佢就算我捉我死都要捉我落去楼下行个圈去买杯嘢饮咁样，佢都要捉住我咯。跟住就系、是，即系佢好 enjoy 我哋得我哋两个人嘅时间，跟住我哋两个人就拖住手行下街嗰段时间，跟住佢啊，同埋咧，应该可能系言语上咧，佢未必系识得真系话好氹人嗰啲，但系咧佢喺啲行动上边佢会好氹到我啦，即系例如佢会无啦啦半夜如果我好肚饿，但系我又未出声嘅时候，佢可能已经煮好咗一兜云吞。跟住好好味咁，我就会觉得好开心啦。 我发现咧，即系能够捉住到你个胃嘅男人咧，都好紧，因为你四年前咧，你举亲例子有几个 都系食嘢， 都系嘅话，有以前啲男朋友有对你做个 sweet 嘅咩？我试过半夜起身话想食生果，佢就揸车嚟咧剥好晒皮咧送嚟我度啦，咁样都系围绕食嘅。 系咩？我真系唔记得咗。 系啊， 即系宵夜半夜肚饿嘅时候，真系唔系人咁。 但系咧，我想问一样，即系头先你话其实佢好识氹你噶嘛？我谂特别系因为你上次嚟讲就可能女士喺即系叫 period 嘅状态嘅时候，点样氹你又讲，你觉得点样样系为之好啦？咁但系我觉得系譬如生小朋友嘅前后或者个过程，我觉得好多男士都系好纠结，唔知道应该要点样样去氹自己老婆噶嘛？你嗰阵时呢啲状态，佢系点样样去 handle 嘅咧？你仲记唔记得？ 我觉得最紧要都系陪伴啊， 系。 即系未必系需要去做任何一样嘢，但系咧，只要佢喺你侧边陪住你，或者系听你呻，听你发下脾气。佢有时，我记得我嗰阵时有段时间，我都我记得啱啱生完嘅时候系真系情绪起伏大啲嘅。 系， 同埋咧，即系我记得嗰阵时唔系有啲网上嘅留言嘅。 系啊， 我嗰阵时系喺。我全日又唔系全日嘅，即系夜晚嗰几粒钟就系不停就系复紧啲即系恶毒嘅留言嘅时候咧，我就一路复一路喊，一路复一路喊。 嗯， 我系喊到又即系可能由夜晚八点钟食饭，食完饭之后开始喊，喊到凌晨一点钟左右。我老公就喺一路喺我侧边陪住我。 嗯， 跟住咧有阵时佢会静静鸡走咗出去。 系， 跟住咧过一阵去到真系讲紧十二点几嘅时候咧。突然间即我老爷奶奶就突然间上咗嚟我屋企。 吓， 当其时就系我老公私底下就打咗电话俾我老爷奶奶。咁最后因为佢哋嘅喺我侧边嘅陪伴，我觉得即系 过咗我嗰个情绪最差嘅嗰段时间。 我想问一个问题，即唔去唔使去到咁极端嘅，平时唔开心啦，因为我哋都好常遇到呢个问题啊。要个，我要你陪住我啫。咁我陪， 咪就系咁咯，就系要你陪住我。 系啊，咁我坐喺度做咩啊？ 冇嘢做噶，你就陪住佢咯。即系佢 唔使讲嘢嘅。 我唔知啊，作为我嘅 case， 因为我系一个男人嚟噶嘛。 系啦，我唔使讲嘢，我坐喺度打机，我坐喺度摊喺度， 坐喺度望住你咁样， 想望住。 总之佢喺我附近，我就会觉得OK 啦。 即系如果佢喺附近做 sit up 嘅， 可以噶，冇问题噶。但系千祈唔好做一啲令到我觉得好敏感嘅嘢。 即系唔可以隔篱打机咁样啦。 即系唔系打机可以嘅，我从来唔咪我老公打机嘅。 系。 但系唔可以打机打超过4个钟、5个钟。non-stop 的啦、或者是个打机的过程里面是没有 care 过我的感受的、即是他可以打机但是打一下即他、可能他会走过来你喝喝东西不吃不吃东西啊这样那我就已经觉得很满足了 都是回到那些野食那些都是有 息无日行为。天气方面，一度高压脊正为华南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同炎热嘅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气温上升至28度以上。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下星期中后期气温进一步上升，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芜湖街。另外，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喺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港岛南区香岛道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繁忙，而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在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清水湾道去坑口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大埔济村。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大涌口路。封路方面继续提翻大家，在春秧街因为怀疑气体泄漏，而家北角春秧街的全线仍然是封闭的，电车服务就维持正常。咁最后提提大家，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咧，而家最左手面嘅人手缴费通道系已经改为自动收费通道，使用人手缴费通道嘅驾驶者，请你特别留意。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息时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考完市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试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齐齐食花生， 周末有情人全新环节。 齐齐食花生， 每个周末喺网上严选一则最具花生味嘅爱情疑难。两位主持为大家详细解答， 咁听众呢？ 齐齐食花生， 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10至12， 香港电台第二台试分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 你要唔要食一粒啊 ？On a Saturday night。 买护肤品我会睇说明书，啲字我就明啦，但系啲 logo 系讲咩嘅呢？ 有呢个产品咧，咁佢背后咧会有一本书仔嘅，然后咧就只手指啦就会指住本书，总之就话俾你听，你要睇说明书去用嘅意思。跟住落嚟咧，呢一个公仔都好重要， 有只兔仔奔跑， 系啦，咁有呢个 logo 咧，即系代表其实佢系冇用到动物嚟做测试。 嗯，仲有咧， 想知更多得意嘢， 记得收听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 迪神、思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课程呀，一长又长，我俩友谊比他长。 好啊，下昼时间啊，3:08啊。今日我哋复活嘅女嘉宾咧系 Jenny 吴若希，系我哋我是你的后援会啊，第一个元祖嘉宾，以后我哋就会叫佢做 RX782 元祖嘉宾。sorry， 唔好笑。好啦，我哋上半部分听咗佢一啲嘅而家嘅 update 啦，咁究竟佢下半部分又系点咧？即刻听下。系啦，我哋呢排咧有个同事咧就收到一位追求者嘅一啲礼物， 系 咁啊！边位同事唔好讲啦，我哋又系咪后先爆啦。咁咧，个情况系点咧？我哋假设嗰个人你啦，咁你夜晚可能11-12点翻到屋企嘅时候，突然有一个你唔识嘅人，但系嗌得出你嘅名，跟住之后咧就送咗一样嘢俾你， 系啦， 系咪假设咗我系一个平民先？ 平民先。 系啦，我系一个平民。 系啦，假设个平民，系啦，即系佢唔系 fans 嚟嘅，明显佢唔系一个 fans， 佢系一个追求者。Okay. 然后佢会即系知道佢用佢嘅方法去 stalk 你嘅所有嘢啦，即系知道晒你所有嘢，例如你住边啊、你嘅屋企啊、所有背景，咁然后去送嘢俾你。 系， 你会唔会觉得好感动？定系反而觉得你会觉得好惊？ 你会点样处理咧？即系话哦，送俾你噶，即场打开睇下中唔中意啦，咁样。 我会 surprise 先咯。咁第一下一定会惊嘅，但系我会 keep 住好礼貌咁对住佢咯。 嗯哼。 跟住拆开礼物咯，跟住。當然，即係份禮物，我會問點解會無啦送份禮物俾我啦，咁同埋你點解會知道我個名啦？我會冇啊，即係好隨和咁對住佢咯。 但你會唔會覺得感動先？即係個男人為你做咁多資料搜集嘅嘢， 嗯， 你會覺得感動多啲定係其實係驚多啲咧？ 因為知道你太多嘢。 係啦， 我唔會感動， 唔會感動， 但係亦都唔會驚。 啊 哈，佢係一個。平路人咯，可能放我嚟讲， 即系你系一个 surprise， 即系送 surprise 俾你，你都 OK 嘅，即系 OK 噶 ，OK 噶。 有冇收过一样礼物，或者另一半为你做过一件你真系 surprise 嘅？哇，真系好惊喜，开心到喊又好。 佢背住我约我嘅 best friend 出街咯。 够钟翻嚟啦！ 咁我哋头半 part 听咗 Jenny 即系佢先生嘅一啲 speed 嘢啦， 系 呢个时候你讲下佢有啲咩衰嘢， 有冇啲咩坏习惯啊？ 太多， 因为啱啱全部我哋又见过佢啦，咁啊觉得佢斯斯文文好有礼貌啦， 系啦，褒奖住佢啦， 系啦，咁然后佢啱啱嗰啲古仔佢又好体贴啊，好温柔啊， 系 好啦，你讲佢一个坏习，你讲佢一个坏习惯啦。 佢壞習慣最嚴重嗰、那個，不如我講。 好好好啊！ 最嚴重嗰、那個佢係無記性咯，或者 hea 咯 ，hea 係 啦 ，hea 佢好 hea 咯個人，因為我嘅性格係嗰啲好快嘅，即係例如有電費嘅時候收到電費單，我要即刻去交咁樣。 係。 咁但係佢唔係噶，佢會一路抌哦，好啦，唔急啦呢、這個，跟住抌到過期之後先至發現，哎呀過咗期，跟住先去交。虽然是一些很鸡毛蒜皮的东西，但是我是会觉得很很烦恼啊，我对于这些东西我就觉得哇好烦啊， 很猛啊， 是很猛啊，这样 咯。那处理小朋友的东西，譬如可能学业上那些啊，或者他生活上这样啦，由小到大那些。 即例如我尿片就嚟买完啦，就用完啦， 系啦，呢啲咁为例啦， 系啦，咁会 我都系噶，好多噶，佢日日都有噶，所以好精彩噶，我嘅人生，佢经常性每一日都有啲新奇刺激又好玩嘅嘢刺激我啦。最大镬嘅就系佢试过喂药啦，喂俾我个女嘅，即系明明系食可能我当食2.5ml咁样啦，佢就俾咗我个女5ml咁样， 哎呀， 咁跟住。是啊，跟住我问佢，点解你会 俾咁多嘅，你自己唔识睇下个药樽上面嗰樽嗰个度数嘅咩？ 系。 跟住话，冇啊，我冇怀疑啊，我问 B B，B B 同我讲话食一支咁样，食五咁样，跟住我就会好猛震。点解你会问个 B B 食几多？ 几多岁啊？嗰时个 B B 两岁半。 不止。 好精彩噶！我谂我老公都会有好多呢啲嘢发生噶。 你食开几多啊？咁样，大佬啊，佢其实想讲唔知啊，唔知咁啊。 我真系唔知，但系最后俾咗五秒，我个女系 double 份量嘅咳药水，我几惊我个女食完之后会有啲不正常嘅反应，但系好彩 B B 嗰啲药水嘅份量都系。好 mile 嘅， 就冇咩嘅呢啲 吓，冇咩， 唔系真系好，我好彩事后冇乜嘢，阿妈个反应咁都冇乜嘢， 唔系啊，我觉得好大件事啊， 好大件事啊， 我觉得好大件事， 食错药呢个系大件事嘅， 真系惊噶， 好大件事， 但你系有同佢即系当面讲，但系佢系呢个性格使然，所以其实讲咗几多次都系差唔多。多嘅啫，咁样 嘅。佢好咗啲啊，我唔知道关唔关地区性嘅事，因为佢系一个澳门人， 系 佢嘅生活系好节奏好慢嘅一个人嚟嘅。 嗯， 咁但系咧，香港人不嬲都系生活节奏快好多， 系啊， 所以我谂系呢个原因系我哋之间最大嘅分别，因为澳门咧抄牌，你准时交抄牌系可以有半价嘅，但系咧。你可以積埋成年一齊交都唔會罰錢嘅， 可以。 所以咧，我哋如果喺香港抄牌咧，佢就好習慣地隔咗三個月、四個月嘅時候，到出咗發停信嘅時候，佢先至醒起，哎呀死啦，我要罰錢咁。 死啦！我想同你讲，可唔可以帮我同你先生讲，头半个钟佢有九十几分嘅，而家得翻六十几嘅咋？ 系啊，头先真系好高分， 头先真系好劲 啊！头 先我真系觉得好嘢啊， 真系佩服佢啊！ 而家 都佩服，不过另一种佩服啊！ 你知唔知？我本身想问你一条问题，系咪你成日虾佢虾到佢咁样啊？即系好似好斯文啊？系咪？因为你个感觉你好开心，然后佢好文静啊嘛。所以感覺可能你成日蝦佢啦，但而家我覺得係你好成日俾佢激住咯， 係。 我終於有人明我感受啦！ 我真係覺得激死我呢壇嘢。 我都仲未講啊，不過嗰另外一樣嘢，我覺得太嚴重啦。因為涉及到一啲政治嘅話題。 哦，咁 hold 住先啦 ，hold 住先啦，有機會先。 咁我就冇機會講啦。咁但係咧，嗰樣嘢我都覺得係都可以堪稱之為呢個史上第一精彩嘅嘢。就純粹咧，其實都可以講嘅，即係可能係佢喺某一個日子咁樣，係一個特別嘅日子嚟嘅。 嗯。 咁嗰日咧係。整条街冇的士嘅，因为全世界都知道，哎呀，我哋要早翻屋企啦，咁样。 系系。 跟住咧，佢就走咗去一个比较危险啲嘅地方去打波。 哦。 跟住咧，即系同我讲，跟住我，因为我喺尖沙咀做嘢，咁嗰日咧已经系即系讲紧五六点左右，已经收唔到，即系冇晒车，冇晒的士。咁、我已经系上网咧去揾一啲 app 咧去 call 车啦。咁 call 车都要 call 半个钟至九个字， 系 而嗰程嘅车费咧系要差唔多1000蚊嘅，咁我就打电话俾我老公啦，你可唔可以依家即刻翻屋企啊？揸架车出嚟接我翻屋企，因为冇车。跟住佢就同我讲吓、啊，我出咗去咯、哦，跟住话你出咗去，咁你咪揸车，你咪翻屋企，跟住攞架车出嚟接我咯。佢话但我出咗去，我已经去到打波嗰度噶咯，咁样。跟住我话：咁你咪翻屋企咯，因为你翻屋企嘅时间同我截到车嘅时间系差唔多噶咋，咁样。 嗯。 咁最后咧，我系搭咗嗰1000蚊嘅的士钱之余咧， 哇！ 佢系冇车搭翻屋企嘅， 两败俱伤。 系啊，跟住嗰晚我真系嬲到癫咗，我话有乜理由会为咗搭车而唔去车个老婆，仲要明知个时势系冇车噶啦，呢个世界呢、这个嗰晚系一定全世界冇车噶啦，咁样咯。 嗯， 咁佢就 佢就完全冇任何表示啊。 咁你而家唔好话教训啦，培训你老公究竟系系用一个无谓而至啊，唉，由得你啦。定系都嚴苛啊？定系軍訓式啊？定系點咧？ 可能去到依家咧，係直頭連講都費事講啊！即係有啲嘢咧，係我講過一次佢唔聽，講過兩次唔聽，第三次唔聽，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跟住你會慢慢將嗰個講話俾佢聽嘅次數咧，係會減退嘅。咁到咗後屘，到真係賴嘢嘅時候咧，你就會係咪啊？我一早 就讲咗啦，佢真系个男人嚟嘅，呢句真系 其实系嘅， 我话咗你噶啦， 系啊，同你讲咗噶啦， 即系作为如果作为男朋友咧，呢一句咧，你无论讲唔讲出口都好咧，你心里边一定有谂呢样嘢， 我叫咗你， 系啊，有时为免佢嬲，所以先唔讲出口，但系心里边一定有咁谂过，系咪啊？之前咪话咗你啦。 想分享个笑话。想分担你牵挂，长期呐喊声成已沙哑，繁忙直到冰冷了热茶，望着追赶时间，开心吗？无神情节不必惊诧，流连人间数十个初夏。三秒烟花，能痛到最坏最差，这一对脚步没有分叉，才明白爱情无价，风吹雨打我没有倒下，能期待最后最好，身边有你在，总开满花，如明日悄然离去不可怕，珍惜这天活在当，沉重请你放下，伤都可当笑话，伤眼泪仍优雅，滂沱大雨冲散了堆沙，垂头路过荒废了落霞，难道潇洒才会珍惜吗？无常情节不必惊诧，流连人间数十个初夏，成为耀眼烟花，能痛到最坏最差，这一对脚步没有分。才明白爱情无价，风雷雨洒，甘心跟你浪漫天下，昨天就忘掉他，身边有你在，总开满花，仍然在想着明天吗？珍惜这天活在当下，若沉重请你放下。 会送一份礼物俾你，然后睇下你中意边个嗰份，然后就去证明究竟我哋两个边个可以真系可以利用呢个访问私用到一啲女神翻嚟啦。 即系取，即系取悦女仔方面，睇下觉得边个嘅分数系高啲嘅。 系啊，你想收边个先啊？ 行一先咯。 哦，好啦， 正所谓行。 行先咩啊？行先死先啊嘛！ 我有啲其實我鋪咗好耐嘅呢個，我一知道阿 Jenny 肯嚟做訪問，我覺得一定要送呢個嘅。 係。 就是、送我女朋友張相俾佢， 我聽到之後我真係火都嚟啦！話你聽，有可能有自己女朋友有兩個原因。 嗱，首先我 即係你想話俾我聽，你女朋友靚過我？ 唔係有兩個嘅，嗱，我唔知啦。啊，我哋有啲同事咧就話佢有啲似你嘅個樣。我就覺得唔似，或者 我覺得呢下真係好危險。 係呢下好危險嘅。 要聽其他人覺得你女朋友係靚唔靚先。 都有啲嘅， 有啲似嘅，少少啦。但我覺得 係隻眼 啲嘅。 我齊音嘅時候，隻眼同佢 啊，你有段時間齊音嗰段時間似嘅。咁啊，另外一個原因就係我真係試過咧，用其他女孩子去激自己嘅追求者，或者即追我，或者我追緊佢，我試過嘅係 work 嘅。對於你嚟講，呢招 work 唔 work 咧？ 我唔會理佢喎。哦，咁你咪同嗰個女仔出街啦。啊，你今晚約我啊？我做咩啊？那個女仔唔得閒啊！哦，唔好意思，我都唔得閒啊！咁 哦，即係唔受激嘅、哎，即係激將法呢招對嚟講。 假設你同一個男仔處於曖昧啦，但佢又唔嗲唔吊咁，然後佢無啦約第二個女孩子，你會唔會又加把勁 咧？我唔會揀呢個男仔 啦。啊，咁輸咗啦 ，KO 咗啦，我唔使出招已經話俾你聽。 你問禮物係咩啊？又 哇，呢、這個我覺得好犀利啊！ 佢今朝特登去買 的，我今朝特登去買噶，送翻。吴若希嘅碟俾佢，但系个唔同嘅地方咩咧？系我签名俾佢，系我签名俾佢啊！嗱，呢单嘢点解咧？我话你听，嗱，因为通常 好爆啊你， 我当系好事。嗱，点解平日嗱近排你出，譬如你出碟都好啦，你梗系成日签名送俾人啊，系咪先？ 你好似喺度搞紧 gag 咁， 反正系好人卡啦、啊。 嗱，因为你平日做呢件事做得多。但你又未應該，我斷估你未試過收到一隻係人哋簽翻你嘅碟送翻俾你，係啊，喺同一個平台上面送翻嘢俾你，我覺得呢個係有啲心思啊！ 我啱啱幾日早半個鐘喺度簽噶，踎喺度簽噶， 好難 噶！究竟你個腦係做緊啲咩？ 喂，唔係，我都解釋到，只不過我個原因喺佢身上 apply 唔到啫嘛，即係我係有個原因喺度嘛，係 啊， 但係佢係完全冇原因，或者佢件事係唔合邏輯嘅喎， 反其道而行咯，將你平時習慣，譬如你錫開人，你對人好啦，而家有個人對翻你好啊嘛， 死我啊！我講唔到嘢，其實咧。方成咁样系好好嘅，即系佢系一个好好笑嘅男仔嚟嘅。即系如果佢系一个男朋友咧，佢系长期咧，即系会令到你好猛啦。但系你猛得嚟，你又会想笑咯。 点啊？有笑嗰下。 好啦，今日如果俾两个，我哋两个，你会拣边个咧？ 咩逻辑嚟啊？ 系你觉得两个边个高分啲咧？即系如果作为一个， 咁我拣阿一啦。 请解释。 即系 at least 佢会去谂下女仔个心入边谂紧啲咩，即系佢会估到女仔嘅心入边其实谂紧啲乜嘢嘅，即系只不过佢今次佢估呢个人咧嗰、那个、那个 type 唔同啫， 系 啊， 即系如果我熟悉 Jenny 多啲就可能估中咗啦， 系我都系从另一个角度谂，不过 你唔系从一个女人，你系从一个 artist 同 fans 嘅心态去谂咋，你永远只系冰嚟噶。 系啊，如果系你系可以一世攞好人卡嗰啲嚟， 我都做唔少噶啦，已经 够钟翻嚟啦。 上次嚟嘅时候咧，我系送咗礼物俾你啦。 我嗰份礼物就应该唔见咗噶啦。 你记唔记得我系送咗咩俾你啊？ 我记得一只好废嘅嘢， 系 碟嚟嘅。 咁又冇咁講，嗰隻碟係你㗎，吳若希嘅專輯嚟㗎嗰隻。 我聽翻我都覺得乜料 啊！另外一個我覺得係 我印象中係 OK 嘅，咁但係我唔係好記得係咩啦。 嗯，我嗰陣時因為我應該我嗰陣時嘅女朋友添，差啲講錯嘢。 明明就同一个 系啊，因为大家都话佢同你有几分相似嘛，跟住之后咧，我哋个概念就话，如果我要攞嚟激 即係我要追 Jenny 嘅話，我要攞嚟激佢，我就攞另一個嚟激佢，等佢可以氹翻我啊成。咁所以我就編咗我當時女朋友，唔係當時先，又講錯咗。 啊，係啊，係啊，係啊！ 我編咗我女朋友當時張相，係好危險。 係乜嘢嚟㗎？我記得 係佢用激將法嘅。而我個邏輯就係你平日氹得人多，都想有人氹，所以你平日簽碟俾人多，都應該可能想試下有人簽碟俾你。 呢個真係好廢啊！我想知只碟而家喺邊啊？ 只碟啊，应该喺我屋企某个角落。 佢都仲健在嘅。 点解有只吴若希嘅碟下面写住忧国姓嘅？ 我知咩？好似我做咁啊只碟。 因为我都唔会掟我自己啲碟。 系，我就系搏你呢下嘛。 叻到两岁啊嘛。 喂，但我觉得咧，我即系今次做访问，我真心觉得咧， 系 我系争你一份礼物嘅。你开个题目，你而家想要啲咩啊？ 我想要一束鲜花，得唔得？ 哦，好，下次我约定你，下次如果我见到你见面做访问嘅话，我就送翻朵鲜花俾你咯。 好啦，好啦。 系系，我觉得我争佢一份礼物嘅，我嗰份太离谱，其实调翻转。 其实我份都离谱啦。其实我都自己咁，我听翻都系觉得人哋咁俾面做第一个女嘉宾，搞啲咁嘅嘢俾佢，咁呢个脑装咩嘅嗰阵时？ 唔系，但系 OK 嘅 ，OK 嘅，几好笑嘅呢件事。 系啦，即系而家就会想收下呢一啲心意嘢嘅礼物系嘛？ 冇啦嘛，因为依家啲浮嗰啲叫咩啊？浮夸又唔系浮夸，即系嗰啲不切实际嘅嘢，其实系少咗噶啦嘛。咁所以我觉得，如果想即系依家想要一啲真系浪漫啲嘅。即系可能唔系真系咁，可以脱离下呢个现实。但系讲到尾咧，我都要赞翻我老公。其实我老公对我好好嘅。 我俾佢加翻分。佢对上一次送咩礼物俾你啊？ 有冇送啲咩好正嘅俾你啊？ 佢成日都买嘢喎。佢有时会买无厘头嘅嘢。 哦，又买你只碟，又签呢个名字。 佢 level 高啲嘅，佢嗰啲无厘头公司嘅。 例如会有啲咩嘅？ 例如啊，佢会无啦啦可能会见到可能我鍾意某个牌子嘅嘢咁样，佢就会无啦买啲可能唔系我 expect 佢会买嘅嘢咁样咯。 嗯，哦， 咁又小礼物咯，同埋都贴心嘅。 啊，好啦，我应承你，下次我哋面对面做访问，我就送鲜花俾你啊。 好啦，多谢。 我亦都多谢你啊。咁 多 谢。 Thank you。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政府正检视放宽食肆每张台最多坐四人的规定。目前停业的处所，若果承诺加强卫生措施等，政府较有信心重开处所。他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回顾本港抗疫，形容行到而家都守得住、撑得过，表示感恩。又说是否放宽限制社交距离措施，既是科学亦是艺术，要平衡感染风险，亦要让市民和业界恢复生活。对于记者工作期间聚集是否违反禁制令，陈肇始说要视乎他们是否正在工作，是否记者，时间长短和现场情况。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说，疫情下即使宏观经济环境转变，对本港金融市场影响属于可控范围内。对于首季负资产个案急升，外界有声音要求政府尽快撤立。许正宇说，有机制监控楼市，但目前更重要是稳经济。许正宇透露，正物色人选接替已经宣布辞职的财富局政治助理杨宝莲。警察机动部队校长钟定贤在西贡田寮46号的村屋被指门外怀疑有僭建玻璃檐篷，以及涉嫌占用官地作私人花园。本台记者早上到场视察，一名外籍女子和外佣步出花园，质疑记者为何拍摄她家，并要求记者和摄影师出示证件。 外佣表示，佢哋每月都有为花园缴付租金。外籍女子喺了解之后话，会话俾父母知，随即返回屋内。现场所见，村屋门上建有大约一米长嘅透明玻璃檐棚，而屋外大约200平方尺嘅地方系花园，大约以两米高嘅木板围封。花园种植花草，放置咗梳化、矮台、单车以及直立式暖炉等物品。台湾新增3宗新型肺炎个案，连中指连续6日零确诊。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透露，新增病例全部境外传入，连续20日冇本土病例。三人当中，其中一人是月底单独由台湾前往澳洲，再到日本。4月9日反复出现发烧、咳嗽、呕吐等的症状，前日入境台湾时主动汇报病征，今日确诊。另一宗涉及一对夫妇，二月前往非洲塞内加尔，4月底陆续出现病征，昨日入境台湾时仍然有咳嗽，今日确诊。台湾累计确诊432宗新型肺炎，累计6人死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炎热，下星期中后期气温进一步上升，亦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近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港岛南区香岛道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挤塞的。去赤柱方向的车龙比较长，龙尾去到黄竹坑道新围。今日在九龙方面，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龙排到公主道桥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车龙排到近北港路，另外西贡公路反方向入翻西贡市中心，近住西贡消防局的交通都是繁忙，龙尾去到近狮子会。清水湾道去坑口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大埔仔村。今次再提提大家啦，喺北角嘅春秧街因为怀疑气体泄漏，而家春秧街嘅全线仍然系封闭，电车服务就维持正常。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各位中六盟同事的同学，我是张 Sir， 中学老师，祝各位考试顺顺利利，路路畅通，记住要注意饮食，作息定时，身体健康啊，加油。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埋嚟听，埋嚟听咯喂！ 哇，你咩事咁大锣大鼓啊？ 今年香港书奖新设新晋作家奖，个个作家都咁毒。 吓，佢哋全部都未结婚噶。 系独当一面啊！大家只要留意开卷落入面嘅环节，新晋作家巡礼，再答啱两条简单嘅问题，将答案 send 去 ceu@rthk.hk， 头十位答啱嘅听众就可以获得价值300蚊嘅日本生活百货现金礼券噶啦。你做咩啊？ 唔系要斗快 send email 嘅咩？ 我系 Lazy Lion， 为咗抗疫，要避免聚会同大型活动，活动嘅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嘅地方，亦唔好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嘅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系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嘅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亲亲领猪妈，是我妈咪朱海婷啊。 我今集的嘉宾就是来自温哥华的李婉华。 我们是 full time mom 加上网上学习的 assistant。 我想各位妈咪都一样有这个的苦况，是不是？ 我觉得应该可以看开一点，这个时候呢就不需要说要啲仔女啦嗰啲功课啊，哇好似平时咁咯。 亲亲靓转吗？ 我是李婉华，想唔想知道我同朱凯婷究竟倾咗啲乜嘢呢？咁就要留意晨光第一线嘅亲亲靓转吗啦。 齐齐食花生， 周末有情人全新环节。 齐齐食花生， 每个周末喺网上严选一则最具花生味嘅爱情疑难。两位主持为大家详细解答， 咁听众呢？ 齐齐食花生， 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十至十二， 香港电台第二台时分，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 你要唔要食一粒啊 ？On a Saturday night， 欢迎嚟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嘅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同独男之间嘅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喺聆听节目嘅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下昼时间啊，这个三点就嚟三十九分啦，就嚟啫。播一报天气啊，唔该。 湿度62%啊，好热啊。 sorry 啊，听唔到讲一次。 而家外面气温29度，相对湿度62%。 系紫外线指数呢？ 紫外线指数系7嘅，强度属于高嘅。仲有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啊。 是啦，咁啊，啱啱听完啊 ，Jenny 吴若希嘅访问啦， 嗯， 咁我哋有机会会送翻一朵嘅鲜花俾佢嘅， 系啦，送翻朵鲜花，咁 鲜嘅西兰花，下次系不改我不改我是你的后援会嘅一贯嘅作风， 你咪想送第三次啊？因为 系送碗新鲜豆腐花咁样，好似啲 仲要笑死靓仔， 仲要捧出嚟嘅时候用埋嗰把。哆啦 A 梦的声音，新鲜豆腐花 送给你的 Jenny， 、 哎、听推介 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什么呢？其实这个礼拜这个预期话是推介，其实只是一个疑问多一点的。这个问题就是，究竟今时今日在电台那里点唱给一个心仪的女仔，还 sweet 不 sweet 的呢？试完刚刚礼拜四晚，我和阿一就咁啱各自都听到子龙的轻弹浅唱不夜天，咁啊动漫之夜，令到我哋非常之兴奋。咁我哋各自都有喺上面留言同点唱啦。咁啊有趣嘅地方就系嗰一晚咧，我系坐喺张床度听嘅时候，听到主持人读出我嘅留言同埋我嘅点唱。嗰一刻原来都有一个好似一个 magical moment 啊！原来喺收音机听到自己所揀嘅歌被播啦，所写嘅嘢被读出咧，即使我系做紧电台都好，个主持人我都识都好，都仍然有嗰份感动喺度。所以就谂起，其实点唱呢一样嘢，特别喺以前嘅年代，未有咁多嗰啲通讯软件嘅时候，去示爱似乎系其中一个可以做到嘅渠道。亦都好似几有心思啊，系咪先？如果唔系，你睇呢个刘伟恒导演啊，之前嗰套《某日某月》嘅时候，都有一个点唱嘅情节。但系呢啲嘢，因为我哋经历过嗰个年代咧，我哋就会有咁样样嘅感觉。但系究竟到而家今时今日啦，特别如果你作为一个女仔，有一个中意你嘅男仔喺电台嗰度示爱，点唱俾你，送只歌俾你，凭歌记忆。又仲系 work 唔 work 嘅咧？所以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提出咗呢一个疑问，呢、這、一个嘅方法去氹女仔，而个答案咧，其实我系想你哋话俾我听多啲嘅。 上去我哋嘅 Facebook 或者 IG 留言话俾我哋听啦。今个星期笨读飞团报告完毕。 I totally agree with you。你知唔知道？即你就咁啱听轻谈啫。 系， 我一至五都会听轻谈噶。 因为你嗰段时间 系嗰段时间放工咧， 就等于我成日都听 Albert 一样啫嘛。因为紧接到一定 聽。你不如试下叫 Albert 点唱啦。你 inbox， 你有冇 Albert 电话啊？ 冇啊。 哎呀，我都冇。 系、哎、啊。 不过你监制有，系啊 ，send 个 message 俾 Albert。下星期二嗰个今日嘅主题可唔可以系幽默性咁样？ Albert 做动漫主题我想听佢做， 我都想听 Albert 做动漫主题， 動漫 即系可能佢嗰阵时系播唔系分飞燕啊，嗰头飘零燕啊，分飞燕啊， 你又捞乱，你琴晚捞乱呢个所罗门同埋罗生门，今日你又捞乱分飞燕， 捞乱咗分飞燕同埋 飘零燕， 飘零燕， 可能佢播长腿叔叔嗰啲咯。 啊，嗰几好、啊，不如我哋下次见到 Albert 问下佢有冇兴趣先。 同监制讲声啊， 系同监制讲声，系啊，我哋同一个监制讲。 系啊系啊，同佢讲，我想听 Albert 做动漫主题咯。呢个正啊，呢、這个、 啊、或者二千靓歌，都可以唱儿歌嘅，几好系咪先？二千儿歌在，唔系二千 儿 歌在，哇，几难读嘅其实。 搵盖世宝上嚟唱，哇， 开心啊真系。 盖世宝， 系啊，啱啱去到边啊？但我系，因为我系不嬲有听开阿龙哥啊或者艾力嘅，咁啊礼拜六日就出咗去玩，就冇听轻谈啦。咁但系一至五咧放工都会听嘅。咁我其实间唔中都会喺龙哥嗰度点唱嘅，其实都唔系咁啱。所以咧，我发现咧有一次我点唱咧，应该系上个星期咧。我唔记得个主题系咩啦，一啲填词人嚟嘅。咁我点唱咗之后入咗 lift 咧，啲人 inbox 我话我知，哎呀，龙哥啱啱读咗你嘅点唱啊，我好唔开心啊，你知唔知啊？ 点解啊？ 因为我咁啱入咗 lift， 我听唔到啊。 哦， 系啊。咁所以咧，嗰日动漫之夜咧，我特登喺屋企楼下企咗十五分钟，唔敢搭 lift。然后等新闻嘅时候先至唰嗱声搭 lift 上去，然后冲凉嘅时候都开住嚟听啊！ 你咁样都有翻嗰种咧，唔知点解追住一个节目嗰种感觉。 啊、 但系呢一样嘢系好神奇，在于好似我头先咁讲咧，即系我哋自己做电台啦，甚至乎我都做过轻谈啦， 系 咪？即系知道晒所有嘅运作啊，体验过呢一样嘢。但系原来你将自己摆翻去一个瞓喺床边听住收音机嘅一个听众嘅角度咧， 系 依然有嗰种冲击。 嗱，我而家试一次先， 系 嗱。即系咧，我哋成日都呼吁大家去我哋面书嗰度投票啦。第一届全港儿童足金金口故事乱讲大赛，我哋啱啱就 post 咗两幅图，就是、分别今日嘅参赛者一黄袖子同埋参赛者二蓝袖子啦。OK， 嗯，讲走似玉林啦、啊，我哋 系啦，走似玉林嗰个 post 啊。咁啊，有俾 like 嘅听众咧，分别系 Sunny 曾啦、Henry Wong 啦、Chan Queenie 啦、If 黄文杰啦、Cat Bear 啦、Van Wong 啦。T.F. 井啦、啊，素描男同埋 Bok Chiu， 你有冇好感动啊？ 系咪好感动啊？听到自己嘅名俾人读出嚟，有冇呢种感觉咧？ 你啱啱呢种演绎冇， 系 呢种演绎 要龙哥嗰只先有嘅。 有咩呢种似系揭晓嗰啲得奖者？ 究竟得奖者？ 郭超强、罗峰同黄伟成咁啊？你啱啱好似讲足金金猴 系啦。啱啱有听众喺连登嗰边点唱， 系 念唔念到阿弥陀佛嘅巴打话想点唱俾阿九师兄？ 系。 系啦，系咪咁样读出嚟系咪好有 feel 啊？甚至 我觉得要连埋只歌咧， 即系你要拣埋歌，然后有 个又唔系呢种音啊？因为我哋龙哥嗰啲咧，我哋先知，真系唔系咁容易噶。你估轻谈咁易做啊？真系 轻谈真系好难做。 系啊，但系咧，我觉得有一样嘢咧系我唔识点样用个形容词啦。那个 situation 就系、是，譬如我点唱，我今晚咧拣一只歌咧送俾一个我心仪嘅女仔咁先算啦。咁你好自然就会叫个女仔。今晚几多听收音机啦，系咪？咁然后你要知道，而家啲夜晚深宵节目系四个钟啊嘛，你点知佢边段时间播咧？你叫佢听，佢听两点至三点嗰段啦，定系听五点至六点嗰段咧？我就唔明白嘅，其实。所以 你试下，如果你而家点唱，你会点啊？ 我会同佢讲，可唔可以喺三点半之前播出啦 ？OK， 因为有啲听众以前系用呢个方法， 哦系， 咁我觉得如果你问到我，我觉得啱位播，我会尽量满足你嘅要求嘅。 但係以前未進化到呢個位咁叻，因為我有問我啲朋友啊，真係我話：喂，你有冇試過點唱氹女仔？有啲話真係有嘅。以前大學嘅時候咧，都仲即係都講緊六七年前啦，又係有啲大學宿舍追緊嘅女仔，然後咧就揀只歌送俾佢，然後叫個女仔嗰晚咧就記得聽個節目啦咁樣。係係。咁啊就氹個女仔，個女仔係冧嘅咁樣覺得。咁但係呢一樣嘢咯，就係、是、我哋就覺得慣啫。但而家仲 work 唔 work 無端端，即係而家都唔知啲後生嘅未必聽收音機噶啦嘛。你知 DSE 嗰啲都係第一次買收音機， 都聽嘅。即刻有人喺我哋嗰個投票 post 嗰度留言。如果你想我哋讀你嘅名字投票嘅話，你快啲留言，我哋讀你嘅名字出嚟。係咪有嗰度？我試下轉、啊、你留個言俾我，你當你而家要留言俾我啊。 我留個言。 係啊，你想揀首歌。 主持人你好啊，我想点唱俾我嘅屋企人，希望佢哋身体健康咁样啊。 收到听众邱国盛嘅点唱，我想点一首歌俾佢嘅屋企人，希望佢全家都可以健健康康度过呢个疫情啊。都知道大家喺呢几个月都好攰㗎啦。 要用呢只歌，同埋通常你会发现主持人咧系会加盐加醋。头先我知道话想身体健康，佢自己会加度过呢个疫情，好中意加盐加醋嘅呢啲主持人。 所以即系题外话，轻谈其实真系好难做嘅。 四个钟啊， 叶 师傅，我真系好想知道啊！而家仲冇人，有人网上听到我嗌佢个名字。Alexander Wong， 所以，等我俾翻个音乐你，你先读。 好， 嚟，差唔多呢种。 啱啱喺网上面收到一位听众嘅留言，佢嘅名叫做 Alexander Wong， 而佢嘅留言就系话想听到波城叫佢个名字，我啱啱就嗌咗啦，希望你中意啦。 但系 Alexander Wong 话可唔可以再深情一啲？ Alexander Wong， 喂，但我觉得今日个重点唔喺度嘅，即系我哋示范咗一次咧，究竟即系大家，我想首先知道大家有冇呢种嘅感动先， 有冇用 fantasy？ 系啦，有冇呢种感动？哎呀，死啦！主持人真系读我嘅名字出嚟啊！有冇呢种嘅感动？大家留言话俾我知。第二样嘢系想知道，你有冇试过用呢一招去追女仔先？又或者而家用呢一招仲得唔得先？啊！俾翻呢个啦， 系俾翻呢个啦。 Hello， Alexander Wong， 系咁样噶嘛？呢只，所以音乐底好紧要。 系啊，有影响个 mood 噶。我有试过嘅嗰阵时读中学嘅时候，但系咧嗰阵时候等唔到啊，即系等唔到嗰只歌播出，我就瞓着咗啦。咁我要同个女仔讲，但我唔敢问佢有冇听到嗰一集咯。我哋知佢有间中听嗰个节目咯。但系我真系谂住照点唱，然后博佢嗰晚咧有听到嘅时候咧就听啦。因为你无端端失惊无神同个女仔讲，你听今晚节目系人都知你点唱俾你听啦，所以嗰时就博一博嘅。咁但系最惨就 系 我自己瞓着咗啦，我亦都唔够胆问翻个女仔咯。 系啊， 系啊，但系会大胆啲嘅，写嗰啲内容。 例如咧， 即系嗰阵时系想讲系我中意咗你好耐，然后你会将你真系心情剖白噶，你又想攞翻只歌出嚟系嘛？ 唔系， 嗰个心情剖白就系、是、其实我同你识咗咁耐啦，我好快其实已经对你有意思 啦。我想知系边个啊？记唔记得？ 中学嘅时候， 唔系即系我知个主持系边个？ 真唔记得啦，但系 呢边嘅， 呢边嘅，呢边嘅，呢边嘅，呢边嘅，系啦。咁但 可能已经系龙哥啦。 嗰阵时中学啊，零七年嗰啲时候，07年我唔知系边个咧。嗰阵时 唔知啊， 系啦，应该可能唔系龙哥就欧阳德芬佢哋。 咁跟住之后个点唱写咩啊？ 个点唱咪就话我中意咗你好耐。 你记唔记得个原文大概系点啊？ 唔记得原文，但系我嗰件事我知道系咩啦，就话我中意咗你好耐。咁但系有阵时你又对我好似即系忽冷忽热嗰啲咧。系啦，我唔知啊，但我又唔够胆咩面向同即系面对面同你讲，即系如果你咁啱听到呢只歌，希望你会知道咩我嘅心意咁样。 你有冇拣埋歌噶？ 拣咗，但系啊嗰时拣咩歌啦？死啦！ 二三木头人， 我唔记得嗰只嘅咩歌啊！死啦！ 哇，好耐冇听呢首歌， 我唔记得系咩中学噶啦，中六七嗰阵，中六啊嗰时系。 係啊，好大膽嘅。但係你真係因為對個主持人講，你見唔到樣咧，你打段字係好大膽咁講嘅，係啊。你叫我如果你坐喺个直播室度咁样， 但 未必。 但系呢个都系我哋男仔一般嘅嗰个叫做嗰个叫 fantasy 嚟啫嘛。 嗯， 或者我哋会听收音机嘅 fantasy 啊嘛。 系啦。 好啦，所以今日要问，即系我哋啱啱读嗰啲名，黄文杰啊、Ivan 啊、Chris 啊、Alexander 全部都系男人，新李都系男人，可唔可以有个女嘅可以答到我？但系有个 Alice 啊。哦，我见到啊。 我想知道。如果一个男仔在电台点歌俾你，仲有冇 feel 咧？ 我啱啱个 live 望住佢，控埋佢个麦度嘟起个嘴，真系好核突啦！佢突然想食咗支麦咁啊，好可惜拍唔到片啊！我哇，好核突啊！救命！ 你试下，仲有冇 feel 咧？ 你仲有冇 feel 啊？救命！喂 ，Alice 有讲，你系咪谂住讲佢个留言啊？ 系啊系啊 系啊，因为 Alice 话佢系话啊，用翻嗰啲声先，你而家应该有。Alice 话有啊，试过有人喺电台点唱，开咗收音机放喺我前面，叫我即刻听，都有十几年前啦，但系都感动噶，到而家都记得。但系对象系边个都好紧要。 啊啊，读点唱最罩忌就系侄计。 系啦， 系啦， 破咗个。 啊，但 Alice 个样 ，Alice 个样好似十零岁啫。 系咯， 好后生。 唔系，但系佢抱住小朋友咯，啲相。 系咪衰啊？即系我就咁喺出边睇，冇揿入去。跟住 Maggie 都话系中意用耳朵多过用眼睛去听节目。 系啊， 系啊，咁但系听节目又真系用 耳朵嘅，又好合理嘅。 除非你讲系睇节目啦。 我就即系呢个系一个 系啊， 唔 系大家 好奇嘅， 大家再话俾我哋知，究竟如果你仲即听到自己个名俾人读出嚟嗰个 fantasy 喺咪度啦，同埋今时今日仲用呢一招去追女仔，你得唔得咯？ 系你是、啊、你无论作为女仔或者你系男仔，有冇试过？ 系啊，或者有个男仔咁样。 嗯、 有个女仔试过咁样点唱俾你咁样， 你而家进化到喺 YouTube 拍条片试过， 系啦，系你而家全部都系 YouTube send 首歌俾你咁样噶嘛， 系咯， 系咯， 唔知系咪真系， 但 YouTube 唔会读你个名噶嘛， 唔系自己拍条片 upload 去自己 YouTube 系咪 YouTube 系 Google 唔系 Facebook 啊， 即系唔会系咯系咯，即系唔会 YouTube 咁样无啦啦同你讲 Audience Amy 咁样噶嘛，即系都系要子龙噶嘛 ，Amy 你好啊。咁样先有 feel 噶嘛？ 好想你做一集冰谈客串，好想听。 唉，系咁啦，大家留言话俾我哋知啦。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啊？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四晚上，我听到一个好好听的节目啊。 轻谈浅唱不夜天。 不夜天天天天。 子龙。 子龙子龙子龙。在那晚大概两点几左右，我都不是三点几 ,sorry。三点几左右，我听到主持人播了一只钢之炼金术师的主题曲。令到我都忍唔住要上去佢嘅面书嗰度点唱。主持人你好啊，咁啱听到你播钢之炼金术师嘅主题曲，真係好开心啊，希望有机会可以听到数码暴龙嘅主题曲啊。 而我当晚听到嘅时候，我心里面泛起咗一阵涟漪，脑海里面出现咗啲歌想听，於是我都留言，子龙哥哥，我想听鬼灭之刃嘅红莲华，或者新世纪福音战士嘅残酷天使的行动纲领。而子龙哥哥对我真係好好啊。 子龙哥哥系我㗎。 唔系啊，佢读咗我嘅点唱啊。 子龙哥哥系属于世界㗎。 世界的子龙啊。 所以喺度听众张俊浩， 听众邱国成小朋友， 决定要送返首歌俾主持人。 子龙哥哥， 一起讲多谢你，1、2、3，多谢你啊！ 大家可唔可以帮我 踢阿子龙，话俾佢知，我哋送翻首歌俾佢啊！呢首歌佢应该中意嘅。 我数不清，双子星天蝎与水瓶，云后面还藏着白羊金牛，风里有天平，星有多少那数得清，只知心中充满激情，能为自由而入万重烽火，捐上我生命。匆匆一生侦察好汉要刻下名字，不许这宇宙及浩瀚银河望我在此，不屈者与我本同意志，即使失意创伤一笑置之，挥我生命写职而故事，疯子即管称我疯子，星光自动升起，心中满是坚持，怀着正义对天地捐事业，披起战衣，无惧是这激情，能为自由而有万重烽火，捐上我生命。哦哦哦，匆匆一生侦察好汉要刻下名字，不许这宇宙及浩瀚银河望我在此，不屈者与我本同意志，创伤一笑置之，挥我生命写职而故事， 即系咧做电台主持，除紧要把声靓之外咧，个样靓又再加分噶嘛。我哋有另外一个心情 DJ 咧，都可以戳下把声嘅。阿迪神，你试下，迪神，迪神 不得了， 系啊，迪神， 我话俾你听，轻谈声，我最初系做轻谈， 轻谈声，轻谈声， 系 轻谈浅唱不夜天。你好啊，我系迪神， 俾翻呢个音乐你， 欢迎大家星期六嘅晚上两点至四点，有我迪神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你知唔知以前咧，我轻谈嘅 trailer 唔系 set tune 啊，系邱海文录噶。 哎呀， 几靓声！ 转头有寻常事认真做， 开心啲嘅。 寻常事有乐哥， 我系乐哥，拜拜。